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《動漫城進攻足球》嘅香港足球時段。咁啊，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咧，就剛剛打完啦，就同阿張Sir 張寶春所講啦，就俾佢講中咗兩樣嘢。第一樣嘢就係話南華咧真係喺呢個黃大仙嘅主場度失分啦。咁啊，亦都望東方都有機會失分嘅，唔單止失一分啦，不過失夠三分添，基本上係嗱。首先先講講南華嗰場波啦。就喺黃大仙嘅主場入面咧，就係、是、地獄球場就失咗分啦。失完分之後咧，就球會亦都喺個機場入面張山宣布米路離開球隊，由早排由流浪上去列卡度去暫時做臨時領隊，至到季尾。咁阿芬，先唔好講黃大仙嘅場波先，你講呢場呢、這個舉動嗱，我知道教練係某個程度上要承擔嗰個責任啊。 嗯， 但是其實南華去到這一刻來說都不是現在一刻發生的，他打得不好，那你會怎麼看這件事？ 其實就是說，如果大家球迷有sorry 不好意思，就是有留意那個情況，就說因為在早那幾兩個月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個問題，就說張先生向傳媒講，佢覺得邊個球員出去唔得，咁而嗰陣時咧，米路就已經話即係應該由佢去發表，咁嗰陣時啊，已經即係喺嗰陣時嚟講咧，其實即係如果心水清嘅球迷，亦都會發覺點解會咁樣啊？當然，如果你話有 follow 有留意開香港足球嘅。老闆話事普通到無倫啦，排陣兩點鐘開波，個陣容一個鐘頭前絕啲嗰陣時有全真機嘅，傳到出嚟，咁、那個教練本來 A B C D 整好曬，但係咧C D E A 或者十四，呢、這個絕唔係奇怪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唔好介意話有冇搞錯啊？唔係摩連奴咁樣咁大 power 講笑，你再揾邊個？冇一個即係香港嘅。球隊以我認識啊，冇可能係咁樣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喂老細有咩所謂啊？但係如果用喺教練嗰個角度嚟講，我覺得嗱，當然新聞講咧就係米路請辭嘅，即係呢一個情況。因為點解？ 佢話佢想去升去做技術總監，但佢認為不如我走啦。如果你叫我俾呢個位置， 其實技術總監即係講笑，即係啲睇到係咪先？即係 係冇錯， 大家都知道。即係如果係我體面地離開就好過，即 係 即係炒。即係當然呢、這個你話我係出嚟打工就一定係，但係喺某一啲行業裏面咧，我覺得有一啲即係所謂尊嚴咧，係一個基本嚟。咁當然你話喂嗱內裏有啲乜嘢，我真係答你唔到，因為太多即係所謂花生嘅嘢，我哋都唔想談。我哋只係喺呢個節目，只去談論一啲足球方面嘅嘢。咁但係回應翻你話會作為咁樣，當然啦，張先生有佢嗰個睇法。佢之前揾列卡度上嚟係應該有 部署㗎， 有部署。咁你話喂深究再深究少少嘅，係咪張廣勇先生有部署咧？我又未必係，因為以我理解，由佢開始去贊助呢個公民，到而家接手籃球，前後唔多過五年時間喺呢個球圈。咁而佢咁乜嘢嘅咧？咁我又覺得即係神奇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亦都有人俾意見嘅。咁而嗰度咧。米路真係唔得嘅，但係米路唔得咧就唔關事嘅啫，因為點解米路有佢以前喺東方喺南華嗰個成績去 back up， 咁你話去到而家咁樣，輸咗就即刻乜嘢嘅咁，但係如果你話贏咗咧，贏咗可能係將呢個嘢壓後都未定嘅，因為我直接覺得呢一個 case 咧就唔係輸波或者唔係和波嗰個問題，而係內裏有一啲嘢咧就係不為外人道。 是 因為你話講你南華，你要準備去踢呢個亞洲杯賽事，你而家揾列卡度嚟接手，你係咪可以即刻咩咧？咁 係 唔可以？咁你話球員咁，球員梗係拉喺鏡頭，我邊個做教練都冇所謂嘅。但係實際唔係噶嘛，實際即係我做開跟，仲有你而家踢落去嗱，我只係講，我有朋友當日睇過南華對黃大仙。佢只係話南華乜嘢波嚟㗎？ 因為而家同我講波嗰個，即係同我分析呢個人係以前嘅球員，甲組球員，佢都咁樣講咧，佢就我絕對相信，因為佢嗰個判斷係中肯嘅，即係佢又唔係咩，所以我就覺得唔需要，即係好普通嘅一件 case。 咁其實呢場波入邊嚟講，黃大仙咧就攞到呢個救命一分啦，一比一打和呢個蘭華。咁啊，陣間先講講一個互級嘅形勢啦。咁啊，然後就東方咧就零比二咧，就竟然輸咗俾呢個冠中南區。咁啊，冠中南區亦都攞咗啲三分嘅情況之下咧，就亦都當時嚟講要睇跟住落嚟嗰一日飛馬能唔能夠攞到分嘅。 係。 點知飛馬咧？就喺臨完場補時嘅階段咧，琴晚我睇嗰陣咧就係二比二比魚朗逼成平手，咁啊就夢想最期亦都一比一同流浪打和，咁啊其實互級球隊係攞到分嘅，全部都，但係對個排名係冇顯著個改變，最大個改變喺中游嗰度，因為點解呢？以飛馬嚟講，佢攞咗一分嘅情況之下，即係話佢個位置仍然都係俾南區食住，咁其實。我覺得以論表現不是咁出奇一件事，南區是真的高過飛馬的，但是如果以因為大家有很多人都將他拉了上去，因為他的投資背景的問題或者形象的問題，會當成他是第四支所謂的港超 Big Four， 但當然他較為差，有少少年紀較為輕一點嘛，對波以如果投資了咁多錢下去，而打到的成績是被南區騎翻住轉頭咧，其實是處於一個尷尬面嚟嘅。嗱，流王攞咗呢一分，喺成個聯賽榜的形勢，我可以咁樣講啦。南華首先就而家就13分同大家都踢咗13場的賽事啦。而家個聯賽榜就好易睇嘅，就只是東方踢咗12場，少一場。 少一場。 東方咧29分就踢住28分的 傑志。 一分差距，但是他打少一場的。 明白。 而家個真標上出現了少少變數，呢種變數咧令到傑士就產生一種衛冕的希望。基本上，但係當然得唔得，亦都要睇下傑志能夠把握未來的形勢啦。但主動權仍然都唔喺你度，喺東方度。 明白。 因為東方周三入邊將會打第13場波，就將會對住飛馬。如果他對住飛馬能夠攞到三分的話咧，嗱，飛馬剛剛輸了，他對住東方更加打醒12分精神。管理層嚟講咧，就不想輸俾東方嘅，即係做一種就係話我成埋條黃路俾你行，就唔可能嘅。佢希望做到一個難路虎嘅飛馬，但係佢做唔做到係星期三之後就會知道。但係南華經過兩季嘅奮鬥之後咧 ，sorry 啦，再等多季啦，基本上係。在呢一刻嚟講，係近乎已經宣布咗咧，係退出咗呢個競爭行列嘅啦。喺今屆嘅港超聯入邊，因為佢係以23分咧，同呢個東方嘅距離相距有6分嘅差距，其實就唔止添啊。因為佢係東方打少嘅一場，反而咧佢同佢個位置好安全，就處於同南區嘅位置。南區19分就排第四，飛馬就17分排第五，夢想最期有啲回落啦，就去到第六位就15分，但是其實呢個位置都同佢當初預期都算理想嘅。咁啊，黃大仙咧就肯由呢個最尾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因為近期贏咗兩場波啦，咁啊亦都以10分咧就升咗上第七嘅。咁啊，元朗就9分緊隨其後啦，流浪亦都攞咗分就7分。咁其實流浪同黃大仙嘅差距咧都係3分距離啫。喺互級嚟講咧，暫時仲未講邊隊波叫做話好安全。但係亦都咁講，吃你一分都著數嘅，因為港超聯嗰、那個場數少啊，即係你打曬兩彎都係10多場波，基本上係。咁你譬如話阿芬，你點樣睇？譬如南華就已經肯定係炒個教練啦，退出啦，佢好唔好？咁啊要睇下未來日子點啦。咁陣間都會講下亞協杯嘅賽事嘅，今週入邊除咗東方對飛馬之外，咁。另外一樣嘢啦，咁東方咧輸完呢場波之後啦，嗱，其實好坦白講，雖然一分啫，其實係咪對嚟講唔使擔心？ 嗱，又咁樣講嘅，因為未踢東方未對南區之前咧，其實新聞咧就會講啊，第一東方咧要延續東方不敗嘅氣勢，要攞今年嘅聯賽冠軍，另外想造就第一個女子。 的 領隊， 領隊 是教練 去拿這個聯賽冠軍、嗯、但是看片段 還 有、嗯事後的報導、教練、東方教練他說、啊、球員疏忽大意導致南區把握得到、嗯、是，但是如果有看這片段那件事呢，我就覺得其實南區呢個準備充足的、 嗯、 當然你說東方是否放軟手腳，我又覺得不是放軟手腳、嗯、而是說可能往往就是說我一不慎你被人偷到雞一球，是 是 應該即所謂響起警鐘或者怎樣，但是不 是, 是、哦、一球之後、 嗯、 很抱歉有第二球，即所謂、啊嗯、李常常說的現所球， 是 即 你被人做完之後，你之後你怎樣去，因為尤其是即我們講笑、啊、即香港那個足球水平不 是, 即不是太過突出，我就覺得有些即甩流，即你不是有機會大開或者零比零、一比一的時候呢，我都不敢說。好了、不說那個即是輸了給南區了、 嗯、 其實我就覺得、如果東方想繼續回個氣勢、 嗯， 嚟緊禮拜三呢場波咧，絕對係絕對係大戰嚟嘅。 係， 正話江少都講咗，飛馬係、比之前即係佢成軍之前，佢、 嗯、 嗰個氣勢，佢做出嚟所有嘅嘢，令到香港嘅球迷有所期望。 係、嗯， 但係踢咗落嚟，我亦都喺方即係言談間同啲朋友球迷傾偈，啊喂，你係飛馬嘅球迷，你覺得怎樣、啊、那他都覺得、飛馬隊波很得意的，他得意的地方呢，球迷認為就是說在個臨場轉變裡面、 嗯、 有些即是疏忽， 是 那當然啦，你說喂他的球員 OK 不OK 怎麼不 OK， 大部分、香港隊的、主力球員在這裡、嗯、而且是年輕的，但是往往為什麼會去到現在那麼即是出人意料之外呢，咁呢個當然有佢有好多因素，我哋不便不便去談啦、嗯。但係你話講翻咩咧？我就希望東方總結完佢輸咗俾南區，希望掌握得更加好啲，因為用後咧就唔會再有啲空間俾你、 嗯。 因為你如果贏咗，即係我講啊，東方如果贏咗禮拜三呢場波咧，佢就有四分， 嗯、 就個氣勢又唔同。 係，嗱咁講咗呢個今週呢個聯賽啦，咁啊亦都睇下禮拜三嗰場波啦，東方能唔能夠存取三分啦、嗯？如果攞到一分嘅話咧，雖然你東方仍然都掌握一個形勢嘅主導權，但係變咗令到加咗壓力俾自己，因為令到傑志覺得有得追啊嘛。係啦，咁啊就最理想嘅東方，如果攞冠軍就以免夜長夢多，就擊敗埋飛馬啦。基本上係嗱，咁喺今週賽事除咗呢場補賽之外咧，咁仲有兩場波嘅，就南華已經係喺尋日亦都出發咗呢、這個去咗呢個馬爾代夫嗰度啦，就對住呢個馬爾代夫嘅，基本上係。咁、呢一組入邊嚟講咧，第三場波啦，從來未試過南華喺亞協杯嘅分組賽頭兩輪係一分都攞唔到嘅，基本上係。如果是不想提早宣布出局，肯對住呢一組入面最尾嗰隊波，係因為而家呢隊波都攞到一分嘅，咁樣如果不想提早宣布出局，就一定要將同組較最容易對付呢支對手，就一定要存取三分， 嗯、 一分都不得。如果一分的話，其實同你攞不到分冇分別，因為你對住肯次回合嚟講，你到作客人哋嗰度更加根本攞不到分。即係譬如話今屆南華的亞協杯成績，亦都相對地宣布到此為止嘅。咁啊，傑志上啦，亦都係對住呢個拉迪恩。咁啊， 聽日 咁啊，佢啊依次就主場嘅。咁啊，傑志就好少少，但都唔係好好多啊。佢有三分在手嘅。咁啊，呢場波嚟講啦，亦都係盡量喺主場爭取一個攞分嘅機會啦。喺呢兩隊波入面同樣對反映個情況啦，就是、香港隊嘅後遺症啦。點解咧？自從香港隊表現好之後咧，將對兩隊波入面僅餘嘅有質素嘅香港隊成員啦，唔好講咩同唔同化，就去咗投奔國內球會啦。咁亦都有當然而最較為狀態好嘅香港隊球員，就個個都去曬東方嗰邊嘅。 咁剩翻落嚟咧，其實雖然話差，但我又覺得呢兩隊波又合理喎。點解咧？嗱，先講傑志先啦。其實你話打得好嗰幾個安基斯都安，但係都知道艾力士安基斯唔係安基斯艾力士啦，基本上係有一定嘅年紀啦，亦都係咁盧君怡、林嘉慧都已經係30幾嘅，基本上係連再年青少少嘅球員，亦都暫時未能夠可以擔到大旗啊。咁你喺主場先講傑志呢場波，你覺得佢能唔能夠可以攞到三分咧？其實 嗱我上個禮啊，唔係 ，sorry， 上一次傑志喺旺角場主場對對菲律賓嗰隊球隊，其實我自己覺得啊，即係作為球迷，我睇即係其實傑志嗰場波爭啲輸波，原因係壓到一個攻勢， 係 就入波。咁呢個當然啦，即係你冇回報，即係你唔勤力就冇啦。但係你話喂嚟緊聽日嗰場波，我自己點睇咧？就話當然我梗係希望傑志有所發揮啦。有所發揮嘅意思咧，就係你要俾一啲捧場嘅球迷，無論係你嘅球迷又好，或者係中意去睇波嘅球迷，有個交代。因為回應翻阿江小姐話講，其實有一啲球員，我哋講來講去。林嘉偉、盧君賢已經30多歲，唔係20多歲。 係。 而呢兩個球員，當你係香港隊或者香港嘅球員點，即係模仿對象，我都覺得係需要嘅。 係。 當然啦，個態度啊，或者點樣，你如果連呢樣嘢都冇咧，就即係對唔住啦。講真，你冇優勢。 是 但是其他我就覺得即是需要繼續去，即是我講啲年青嘅球員，香港嘅年青球員，其實應該繼續去即留意多啲啦，自己刻苦多啲啦，你先可以有所表現，就唔好話手停腳震啊，雞手鴨腳啊，因為有陣時睇起上嚟咧就覺得唔係你輸人嗰個問題，而係話你連基本一個踢波嘅經驗啊，踢波嘅技巧啊，乜嘢都冇咧，我就覺得可惜。講翻聽日場波，我係希望傑志可以贏波，延續嗰、那個即係喺主場全取三分嗰個優勢。但係正如所講啦，即係話你冇嗰個必贏嘅把握，因為正如所講，傑志炒咗嗰個領隊係比南華。炒了米路早幾個禮拜，早兩三個禮拜，大家都是類近咁嘅，即係你球隊內部不安，我覺得唔係咩咯。不過我哋係希望傑志有所表現，即係能夠令啲球迷有所放心。 係， 我只可以咁。 嗱，傑志正常嚟講咧，因為佢主場對住呢隊都係馬爾代夫嘅拉迪恩啦，咁拉迪恩而家都係喺榜尾度嘅，正常嚟講應該可以存取三分嘅，亦都如果攞唔到三分都幾大鑊，同南華嘅情況都係，即係我唔知道你喺咩球隊身上可以再攞分啦，基本上係咁希望佢能夠把握機會啦。咁反觀南華而家嘅形勢上咧，就一定係喺嗰個G 組嗰度排喺榜尾嘅。咁佢而家就只係零分，佢將會對住馬爾代夫嗰度馬之亞啦，基本上係。咁佢呢隊波咧就只係一分啫。咁希望能夠攞到啦，就上翻一個較好嘅位置啦。咁再睇下能唔能夠喺緬甸或者印度，印度就應該實力嘅最強嘅呢一組入邊，希望係對住緬甸嗰場波能夠可以收復失地啦，爭取一個次名嘅出線機會。但係首先基本條件喺第三輪嘅賽事係一分都不能失，尤其南華而家嚟講嘅士氣，佢已經係可以咁講低無可低嘅，因為即使嚟亦都上咗去呢個 中超 咁啊，仲有呢個伊達啦，咁本身咁啊，剩翻落嚟嘅球員嚟講咧，嗱，外援前鋒換完又換啦，基本上係咁重心球員梁振邦又好啊，雖然到後屘張峰留翻喺度啦，梁振邦雖然年紀輕少少，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仲未去到一個最佳嘅水平，而張建峰本身一樣嘢亦都有一定嘅年紀，雖然係冇話特別大嘅回落。偉豪同埋陳少琪亦喺今屆嚟講打唔出佢應有嘅水平，所以南華喺呢兩輪嘅賽事入邊唔係話批評佢打得唔好 根本如果以佢目前對波嘅狀況係好合理嘅，兩一分都攞唔到係好合理嘅。因為佢內部都出現咗一種結構性嘅問題。咁你阿芬點樣睇啊？ 即係你話如果作為係南華嘅球迷咧，就真真正正要了解一下究竟管理層佢用咩方針去嗱？當然而家我哋講有好多即係所謂數據上嘅嘢，對南華不利嘅。而呢個不利咧，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深究啲咧，就唔係今年嘅，即係之前已經擺落。即係話你用啲乜嘢華人嘅班底去配合啲外援。啲外援其實 我自己認為啊，我去有留意南華嘅比賽咧，我只係覺得係得一個22號嘅外援係有水準嘅， 係 其他嗰啲咧，都係一般一般啦。 嗯， 咁當然啦，你話阿伊達嗰啲，你有啲球員唔係有啲球迷會覺得佢又有限啊，但係佢係有把握嘅， 係， 但係有把握都離開咗， 離開埋。 離開了了，那你說，即使你這些很勤力的球員又離開了，那在如是者，即是說，當然人望高處，各樣東西，而調回來，接得手的年輕球員，我自己覺得就說，在多方面欠缺機會，欠缺提點，欠缺發揮，即是幾樣東西裡面，我都覺得，即是有啲擔心嘅，對於南華跟住落嚟嗰啲賽事，或者嚟緊新球季點樣去做？ 係， 我覺得 今屆球季未過，下屆球季講就言之過早。但係我都認同阿芬可能已經講得好含蓄噶啦。咁就如果按照呢兩年嗰個模式上個管理咧，我都。對下屆的南華暫時沒什麼大期望，因為你這樣管下去，你上集也有說跟李 Sir， 我未見過一隊球很興換領隊的，基本上是不 是？其實很抱歉的，因為為什麼呢？我是遲了一點，因為如果我早一點，我可以拿一拿一些即是專業一點的意見，是關於南華怎樣去準備他在馬爾代夫這個比賽，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工作關係，時間的配合不到，我拿不到一些更加專業的，如果不是呢，其實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南華怎樣準備這一場球。 OK， 這個用後再 講啦。那今週的賽事呢就已經節目這裡到此為止了。那我星期三呢，我跟李 Sir 應該就去完外遊回來的了，到時再看看在球場見不見到我李 Sir 啦，就周三對著這個飛馬那場賽事啦，根本上是。那港超聯打完星期三的補賽之後呢，那暫時港超聯到這裡都會到此為止，因為將會進入這個杯賽的四強啦。 明白。 首先就將會是青鷹杯和這個聯賽杯的四強，那再經過這兩個星期決定了哪隊球進 Final 啦，然後才再打回落去這個港超聯的。那其實踏入這個三月份四月份開始呢，已經是去到球季的尾聲來的了，基本上是。那所以現在每一場球就越來越緊湊的了，肯定。 希望。 是啦，咁肯跟住落嚟嘅賽事入面啦，我哋記得亦都要禮拜三入場支持，咁同埋第二，希望大家能夠去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啦，就贊好啦，同埋去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度咧就訂閱我哋嘅節目啦，令到我哋嘅支持更加多，咁亦都有更大嘅推動力，基本上係，咁節目呢度到此為止，下星期五等埋李 Sir 翻嚟再見 ，OK 好，拜拜。